今日咧唔系爱情啦，今日系亲情。心之圣诞，呈现妙想真爱。妈咪啊，我冲完凉啦，你冲啦。 咦，爹哋，你做乜咁夜洗头啊？你唔听朝先洗，使唔使我帮你吹干佢啊？ 唔使啦，唔系风筒声嘈醒个仔咯。 唉，个仔咁难瞓啊，始足你啊，边有咁易嘈醒啊？嚟啊，等我帮你吹。 嗯，唔使啦，我都未瞓住，你搞埋呢啲嘢先啦。你做咩啫？你要搞到一盒盒咁样又多丝带咁啊？ 系啊，听日个仔开圣诞 party 嘛，好多同学仔嚟玩嘅，我梗系要整定啲小礼物送俾佢哋啦，唔通叫人两手空空咁翻屋企嘛？ 哦，系咩？ 你睇下啲姜饼人。 嗯， 嗱，姜饼人咧就送俾男仔嘅，圣诞红红咧就送俾女仔嘅。我特登用唔同颜色嘅丝带绑好晒一盒盒，咁唔会搞乱晒啊嘛。 啊，你边度咧？哦，系系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爹哋， 啊， 你有冇睇噶？你喺度揾咩啫？ 哦，我揾嗰条深蓝色嗰条胎啊，唔知去咗边。 深蓝色胎？ 你有暗花嗰条咧？你我上次咧带住佢咧就签成咗张大单啦 ，lucky 胎嚟噶嘛。 哦，咪喂，咪喺第一格柜桶咯。 哦，阿姨，系头先你讲咩话？咩啲细路听日食曲奇啊？ 系姜饼人啊，系俾佢哋拎走噶。我另外准备咗大把嘢食啊，有 turkey 啦，有 Christmas pudding 啦，有 pigs in the blanket 啦，有咩衰，仲有佢哋最中意嘅薯条添啊！听日啲细路仔一定好开心啫。 嗯，系啦系啦系啦，你啲细路好易氹嘅啫，求其有啲炸嘢食，俾佢哋开心噶啦。 哇，梗唔系啦，而家啲细路不知几难服侍啊，有嘢食系基本嘅，仲有啲回礼礼物咧。喂，你估下我预备咗啲咩俾佢哋？ 旅行装洗头水啊？ 咩话？ 唔系啊，我想揾咧我嗰套咧旅行装洗头水同碱液啊。 你上星期出差用晒啦嘛，我都未得闲买翻。 啊，我咁拎住你嗰套俾我先好嘛？ 我嗰套 啊， 喺最底嗰格柜桶啊，但系冇梳刨同剃须膏噶。 得啦，梳刨我用翻个冲凉房我先就得啦吓。 哦，喂。系啊，爹哋，我听日咧请咗个圣诞老人翻嚟氹啲细路仔啊！ 圣诞老人 咧，上次啊 Ricky 搞圣诞 party 咧，咪有个圣诞老人嘅，你记唔记得啊？ 你系边个 Ricky 啊？ 哎呀，喺 playgroup 同阿仔玩得最埋嗰个细路啊 ，Ricky 啊，肥嘟嘟好可爱嗰个啊！ 哦，个死肥仔啊！哦，我谂起啊，我谂起啦。佢跑嚟玩游戏嘅时候，佢跑到啱大家玩完啊嘛，系咪嗰个啊？ 你谂起啦？ 唉、哎，我记得边个？ 上年啊，圣诞 party 佢咪有个圣诞老人咯，佢、 哦、 识变好多嘢噶，氹到啲细路仔几开心啊！我今次请咗佢嚟啊，哇，前后一年啫嘛，哇，加咗价、啊。 嗯，啲圣诞老人真系咁鬼简单都可以加价嘅。咁就咁，好咁咪收钱啦，咁梗系好啦。 系啊，仲加咗成百蚊一个钟添啊！不过咧，佢话可以扭波、啊，所以咧加100蚊、 嗯。 我唔想同其他人啲圣诞 party 一样嘛，咁所以咪加100蚊咯。 唔加咯，咁都冇计噶。咁氹到啲细路嘅，咁几多钱都要俾噶啦，系咪啊？唔系我咁勤力做嘢做咩啫，系嘛？ 你平时勤力好啦，听日放工好快啲翻嚟啊！个仔咧等埋你切蛋糕噶。 喂，妈咪啊，嗰、那个咧旅行蒸汽烫斗个叉喺边度啊？喂， 咪都系喺最底嗰个柜桶啫嘛，用个拥抱袋装住嗰个啊。 嗯好。 喂，爹哋， 啊， 你拎晒啲旅行嘢出去做咩啊？ 我听朝早机去北京倾生意嘛。 咩话？听日圣诞 party 啊？ 吓、 啊？ 听日开 party 咩？你几时讲过啊？ 我一路都喺度讲紧。咁你又几时话你听日要飞啊？ 我咪一路都讲紧咯。 咁点啊？个仔去啊？一路。 我过两日买翻份圣诞礼物俾佢咪得咯，系嘛？况且我唔翻工，又点会有多100蚊俾个圣诞老人扭气球咧？系咪？ 你觉得个仔想见圣诞老人多啲？ 我系细路仔都咁谂啦。 你真系觉得佢想见圣诞老人多啲？ 我肯定。 咁早啲瞓啦。起身啦，你要赶飞机啊？ 嗯，得啦，知啦。 我哋出门口去买今日 party 啲嘢啊！你唔起身，你自己赶唔切噶咋？ 嗯，得啦得啦，起啦起啦起啦。哎哟，喂，我想同个仔讲 Merry Christmas 啊！老婆，老婆， 都是为了他们啫，肥喎，哪有钱开 party 啊？圣诞老人都要钱啦、啊，我不信啦、啊，我仔想见我多见过圣诞老人系嘛？系我咩都得，咪死打烂杯添。翻转头，哼，等我用条毛巾遮住个头吓下你先。 老婆， 点啊，老公？ 喂，你边个嚟啊 ？Sir， 系佢啦， 带佢走。 Yes sir。 喂， 咩事先？喂，咪讲清楚咩事先？喂，咩、人你哋？喂，我做咩扣住我？喂，带我去边啊？喂， Sir， 呢个系最后一个，可以翻基地啦。 Good job， 收队。 Yes sir。 第十个啦！ 喂，到底捉我哋做咩先？我一向都奉公守法嘅，佢哋都唔知有冇查清楚嘅。七点都未够就嚟捉我，都离晒谱嘅。 喂，我赶住去北京倾生意噶。喂，班机开啦。喂， 而家仲谂乜鬼倾生意啊？谂下有冇命走仲好啦。佢哋成队军队咁，个个都有枪噶。 有枪啊？点啊？我练气功噶，我怕佢啲子弹。 咁你手上面点解会有块胶布嘅？ 我 paper cut 俾纸戒到，当时我未运气。 唉，而家我哋一个一个运晒喺度，而家嘅情况似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嗰时啊！ 有冇咁夸张啊？有。 你话唔系咩？成班军队一朝早嚟捉我哋，运我哋上车，唔知道载我哋去边，分分钟。送我哋去集中营噶？ 讲笑咩？呢度香港嚟噶嘛？边有集中营噶？ 死啦！我唔想死啊！我仔细老婆乱，唉，我起工其实只有两堂咋？ 定啲，冇事噶。 点解要拣我哋咧？ 唔使问啦，我第一个上车，我问过晒，呢度十几个人，全部都冇关联， 冇理由噶。你哋啊？ 咦，咪住先，你咁熟口面嘅？ 我见过你啊，生 啊，你有冇认错人啊？ 唔系，我见过你噶，我记得咧、 我怀疑捉我哋嘅系外星人嚟。 边个系外星人啊？ 你谂下，香港咁多人，有乜理由咁大队人嚟捉我哋？完全冇人睇到，亦都冇人帮我哋。唯一解释就系呢班军队系外星人，佢哋嘅速度系超光速，其他人根本见唔到佢哋捉我哋。咁咪顺理成章捉晒我哋咯， 系成日都有报道话外星人捉人噶， 唔系啩？啲外星人捉我哋做咩啊？ 死啊做实验啊！ 啊， 死啊捉我哋做嗰啲咩实验？哎呀，捉我哋植入啲怪胎度都死啦！ 啊，唔好话怪胎啊，净系要我哋生仔都够死啦！ 喂，我唔生仔噶，生完好难修身噶嘛，我本来去做 gym 噶。 哎呀，过钟添， 过钟。是喔、喂我班机开了喂放我出来啊你我出来不得我一定要搭班机的改飞机的喂放我啊喂你要捉我地啊 全部人落车，高士矮一字排开，爽手啲啊，爽手啲，立正企好，你啊，企直啲，阿 Sir 同你讲嘢啊，你哑噶，你啊，行前半步， 我只脚冇力噶，行唔到啊， 咁你有力啦，系嘛 ？Yes sir， 各自认住自己嘅位置，而家开始计两分钟。你哋要喺面前呢堆衫度揾有你哋自己个名嗰件，着好佢，翻嚟企翻好。两分钟之后，有边个未着好嘅，就全天人一齐分。 明明 ，Yes sir，Action 啦！ 喂，呢度好靓，成条村庄都好似用姜饼做咁嘅，啊，系姜饼人住咁嘅款，哎呀，好肚饿添，哎呀， 又真系，好似咁有圣诞气氛咁嘅，嗰啲雪花咧，系糖霜嚟噶， 快啲换啦，得翻一分钟咋，你咪对我俾人罚啊你啊， 你讲就得，我讲你又， 咁靓嘅地方应该唔系坏人啦啩。 Sir, job done, 冇人要受罚。 Good, 叫化妆师过嚟。 Yes, sir. 而家会有化妆师同你哋化妆。 啊？化妆？唔系嘛？堂堂男人化 妆。 Shut up! 我讲嘢嘅期间，你哋要绝对肃静。Understand? Yes, sir. 大声啲。 Yes, sir. 你哋听住，我话知你哋喺出面身居要职又好，百万身家又好，嚟到呢度就要绝对服从我嘅命令，明唔明白？ Yes, sir. 你哋而家转身望下你哋身后面嗰度大门，好快敌人就会嚟到大门外面噶 啦。大 Sir, 佢哋会唔会杀我哋噶？ 佢哋唔会杀你哋。 哦，咁都好啲。 但我会。而家我要你哋喺最快嘅时间将你哋面前嘅枪组装好。 喂，阿 Sir, 我唔识装枪喎。 准备。 喂，女枪我都未装过喎。 开始。喂，十秒。十秒。三秒。两秒。 Shut up！ 交枪！你全部吊死！士兵准备。 睇住。喂。你讲个道理好唔好、我哋毫无准备，你要我哋嘅军训又要我哋装枪，根本都冇体谅过我哋嘅。 你讲体谅， 你冇尊重我哋啊！ 你讲尊重，好，我尊重你，我俾你哋练习。 喂，我系连枪都未见过，你要我哋装枪，点练都冇用噶啦，系咪先？ 系啊，好，我俾个简单嘅俾你哋做，士兵攞出嚟 ，Yes sir。 准备好 Sir， 呢度有一箱气球，你哋见过啦。我而家俾时间你哋，同我扭啲公仔出嚟。 气球 唱唔得啊嘛，气球得啦啩？ 死啦，我连气球都未吹过 啊 ！Good， 一阵我有时间教你哋嘅，我会用四个字去讲解点样扭波先会扭得出色。 喂，死啦！我由细到大都唔识吹气球喎、 唔使担心啦，四个字成廿分钟慢慢吹咯。 我讲多次，我会用四个字去讲解点样扭波扭得出色，而四个字就系熟能生巧。 哇！ 开始。 喂，你扭嗰只狗嚟噶 吓？系啊，快啲啦！你嗰只又系狗嚟噶 吓？ 猫猫地咁嘅喂， 你识啲嘢啊？你嗰只狗够猪猪地咁咯？ 咁又真系你只狗狗啲啊？物似主人型啊？ 嚟玩嘢啊你！ 喂，你嘈咩啊？专心扭波。你只咩狗嚟噶？ 波斯 Sir。 波斯是猫嚟㗎喎，西斯先係狗喎、做过佢你剩下三分钟。 哦、oh, ,yes, yes, sir, yes, sir, 话咗你㗎啦。 哎呀点解咁㗎，我话晒啲 EMBA 畢業㗎嘛。点解无端俾人捉咗喺度扭波咁无聊得㗎、本来今朝早约北京倾单大生意㗎。 唉，我本来够要飞去上海开会啦，个会好紧要㗎嘛。搞到我个仔呀要去朋友嗰度过圣诞 party， 我都陪唔到佢。唉，佢呓咗我几耐呀。佢话个个都有爹哋妈咪陪佢去，但系佢又冇爹哋陪。唉，佢个样系失望到嘅真系。 我个仔啊，今日够搞 party 啦，我咪一样陪唔到佢。昨、晚我翻屋企，佢又瞓咗。今朝早佢又走咗，跟住我俾人捉到呢度啦。同佢讲声圣诞快乐嘅机会都冇啊。 咁你又唔好唔开心，我哋搵食啫。如果唔系老板系人贱啊，我哋使喺呢啲时候出差。如果我系老板啊，我一定唔会俾下属出去嘅。系你老板贱，系咪？ 我自己系老板嚟嘅。 而家已经是最后戒备、再过多五分钟敌人就会冲入嚟、到时如果你哋仲扭唔好嘅话就死路一条、Understand?、 Yes sir、 喂唔系讲笑喎、你快啲好好地扭隻狗啦、 我都想但係我一路扭一路諗住我个仔如果我真係死咗我想将呢一个气球送俾我个仔唉，但系我又唔知道我自己个仔系咪真系中意狗、 你唔知道你个仔中唔中意狗？ 你知咩？ 我个仔啊，中意雪橇嘅，纯白色。我上年圣诞礼物咧就系、是、送雪橇狗俾佢。 咁招积喎， 你有雪橇狗啊？ 啊，你系 Ricky 个爹哋啊？嗰死肥仔个老豆？ 你系阿梁生啊？哦，你系嗰个恩挑鬼命嗰个老豆。 系啊系啊系啊。 唉、哎，我记得啊，上年圣诞去我屋企玩过嘛。唉，唔好意思啊，我唔认得你。 唔紧要，我都唔认得你啦。唉，不过即系讲翻我仔，我仔嗰啲嘢我冚唪都唔记得。唔好我中意咩狗啊，连系咪中意狗我都唔知道。 唉，细路仔即系中意食咩糖咪得咯。吓、啊， 我都唔知道、啊。啊 死啦！啲敌人就到啦！ 最后嗌你，敌人响前面嘅大门冲入嚟，你哋一定要紧握你哋手上面嘅气球作为武器。 气、啊、 球，你敌人神放喺你哋嘅武器底下，有边个做唔到嘅，我就一枪杀出去。 哇、啊！冇、时间啦，你快啲啦，攞埋只嘢啦 吓。唔得啊！我都唔知道我个仔中唔中意狗。唉，我真系唔知道啊。 都门开啦，敌人到啦，决定啦， 嚟到啦！ 各位小朋友，欢迎你哋嚟到我哋呢个村庄。 吓、啊，你点解有班细路噶？我仔 Ricky 啊！喂，你估我恩挑鬼命嗰个你个仔啊？喂， 仔， 点解你喺度嘅？妈咪话你要做嘢，唔喺香港噶喎。 吓、啊？老婆 ，Daddy， 你唔系出差咩？你点解你会嚟咗噶？ 哦，唔使啦，取消咗啊！ 咦，你揸住嗰个咩嚟噶？ 哦，我头先学楼嗰啲气球公仔啫嘛，呢、這个送俾个仔嘅。 猫唔似猫，狗唔似狗，咁咩嚟噶？咪你真系知个仔中意咩动物咩？ 哦，呢、這个系啊！ 哇，系我最中意嘅宝宝龙啊！多谢爹哋。 系啦系啦系啦 吓。哦，原来呢只就系宝宝龙啊！ 系啊系啊，宝宝龙咯，宝宝龙咯，个仔中意啊嘛。 爹哋，多谢你啊！你点知我中意宝宝龙噶？ 系。 多谢你啊！ 你中意咪得咯。 好彩你识扭波咋？个圣诞老人话今日唔扭波、啊，搞到我失晒预算啊！ 系、哎，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唔知整到你咁烦嘅。 咦？圣诞老人，我点会喺度嘅？ 圣诞老人 系啊，我早咗嚟预备，我扭唔到波，所以就教所有爸爸扭波咯。啊，爹哋，你而家知圣诞老人唔易做咧？ 乜、啊、你哋唔系呼呼呼呼咁嘅咩？ 转下得唔得？ 啊，妈咪，嗱，而家我咧已经受过严格嘅训练，系一个一级嘅扭波员，扭乜都得噶。嗱、啊、仔，你讲，你想爹哋扭咩啊？ 我想一架飞机。 哦，点解啊？ 我用嚟送俾爹哋出外做嘢嗰阵用嘅，咁你就唔使讲飞机啦。 好，不过咧，今次呢只飞机唔系俾我去做嘢嘅，系俾我同你同埋妈咪一齐去旅行用嘅，好唔好？ 你肯陪我？多谢爹哋。 我多谢你肯陪我就真，你玩啦。 Frosty the Snowman was a jolly happy soul. 第十二集《圣诞再做爸爸》，声音演出：森美、谢安琪、泰山、冯志峰、张文；导演、编剧：森美；制作：阿金、阿杰。创造一个机会去为自己爱嘅人牺牲，就是圣诞的真心。 Frosty the Snowman knew the summer's hot that day, so we said, let's run and we'll have some fun. Now before I melt away. 心之圣诞，呈现妙想真爱。